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呢？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晚嘅奪命撈鬆啦，咁、周博源就歸隊，另外一個去飲喎， 哦係喎， 劑劑都揾著我嚟搞，結果都係得翻兩條友。咁咧就話周啊呢個徐少華咧就話要奉太座之命咧就要去飲，咁我就同佢講我話乘機就去呢個酒樓攤翻兩箱紅酒翻嚟，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呢個咩啦，使命必達啦。 但是他说讲笑而已，看来都是不行，预都不行。 不是他说讲笑，就是他想着上来喝完酒才去再喝酒。 OK,OK。 那我就说那就欢迎你拿酒上来。 好好好。 那值不值得庆祝呢？那就好像不是很啱嘅。 是啊，哇，简直是灰到爆啦。这一集是选举，特首选举之后的一集。 第一集是第一次特首选举之后。 是啊，唉，真是。真是灰到爆啊！ 咁又唔係嘅喎，我覺得就苦中作樂咧，都我覺得有幾個值得高興嘅事嘅。 係，竟然 第一就大家都知道咧，原本啊奶媽嘅得票係776嘅，其實 係。 咁咧就呢個選舉委員會嘅點票人員咧，就攞咗一張票， 係 所謂有爭議嘅問題票俾佢。 嗯。 咁嗰張問題票咧，其實就嗰個印仔咧就有少少窄界， 係 即係因為吸喺嗰個咩個 tick 吸喺嗰個人名嗰個圈隔離啊嘛。咁咧就當時咧就阿李律仁呢條古惑仔咧喺側邊就勸阿奶媽唔好要嗰張票， 係 因為佢係有權話，即係如果呢張係廢票嘅話咧，咁佢可以話唔計噶嘛。 係啊係啊。 咁嗱，我諗奶媽當時咧就個諗法就一心個心紅啊，有咁多立咁多，咁咧就唔係好彩啊李律仁喎。 哎呀， 咁我諗李律仁喺台上邊，即係佢係監票嗰個好高高大大嗰個企喺度嗰個男散咧，佢又唔可以話咧，即係奶媽意頭唔好啊，咁隔離聽到曬噶嘛咁樣。咁咧，所以就任由奶媽中伏啦，就立咗嗰一票就變成777， 立七咗翻嚟啦。 系啊，就變咗頭七加尾七啦。本來淨係得頭七嘅啫，而家就加埋尾七。 七七六都唔係幾好嘅， 七七六都好啲，我覺得七七七就雖然就兜啦， 七六都係一樣，都係一樣嘢 嚟。六七就好啲衰啲。咁咧就話天主教就好似七字都係呢、這個。 都是 lucky number 嚟噶 ，lucky 啊， 天主教系， 唔知系咪咧？啊，系嘅，即系呢个嗰啲 lucky seven 系嘛？ 系咯系咯，即系上帝唔系上帝嘅， 做七日啊嘛， 七日 系啦， 佢呢个创世啊嘛， 系啦，咁咧就喺天主教就 lucky number， 咁就喺华人社会咧就叫做 stupid seven， 系， 唔系叫 lucky seven， 咁所以就呢个 stupid seven 咧就令到大家开心咗一阵， 嗯， 因为我哋睇咧就当时直播嗰阵时咧就。电视台就揾人搜，即系用就咁坑， 系 佢入边个盒仔噶嘛，一二三咁啊，咁坑出嚟就771，咁我就话，唉，点解唔整多几票咧咁？咁当时冇讲出嚟，点知就结果真系777，咁啊呢个过咗第一关啦，呢、這个苦中作乐第一关，咁啊苦中作乐呢个第二关咧，我觉得咧就到呢个689啦。如果冇689助攻咧，我觉得咧就大家都几抑郁嘅，咁大家好明顯睇到咧，就係呢個689就立即送上份賀禮嘅，就係、是、拘捕佔中人士， 哎、 就賀一賀佢先， 係喎， 係啦，就攞個呢個炸彈嚟賀一賀佢， 直情係選舉之後嘅嗰招啊， 嗰招就打電話啦，呢頭電話撕裂啊嘛，嗰頭我就預約啦咁樣，咁就佢就話律政司決定幾時就唔會招回佢錯，如果係一啲敏感嘅一啲嘅政治拘捕或者係一啲特別係佔中呢啲咧。一定律政司方面一定是会知会这个特首办的。如果特首办没有知会梁振英就冯伟光的问题 了。 嗯。那你赖边个你说你说边个有问题啊，所以就第二招就送上这个何奶妈叫做团结社会。 啊修 补撕裂。咁佢修补呢头就修补撕裂，嗰头佢就搲开个大啲嘅窿。 是啦。 咁我覺得係幾好笑喎！呢個真係， 仲要係重锤出击，即係告都唔係告正常嗰啲 哦 咩非法集 結 啦， 即係擾防定乜 防擾罪？公眾防擾罪， 公眾防擾罪就好絕嘅。其實而家咧就最主要咧就係佢個舉證咧，其實等於告啊曾蔭權一樣。我就話而家律政司做嘢就充滿政治考慮。 嗯， 曾蔭權咧就表面告一條重嘅叫做防舉條例，嗰、條你睇到佢就根本 hea 做嘅。 嗯， 連阿李國寶佢都唔揾佢問話。咁你好明顯係 hea 做啦，個重要證人都唔問。 係係係。 咁但係咧，就結果就希望個陪審團就由一條重罪咧褪落去，就係易輕易入嗰條啊，就係叫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係。咁但係如果你話非法集結咧，其實呢個咧嗰個舉證咧就難啲嘅。 嗯。 如果防擾罪嘅話咧，其實嗰個舉證就易啲嘅。不過如果佢 charge 多佢哋煽動嘅話咧，就深啦。 係。 即係等於煽動暴動一樣 啊， 就會喺個量刑裏面嘅，譬如佢話由幾多到最高係七年嘅話咧，如果煽動嘅話咧就判到最高嘅。如果罪名成立啊，咁所以咧呢個就你話係咪有冇政治成分咧？我覺得一定有，喺教控罪裏邊。所以我就話呢個世界咧就不能夠太交嘅做人。嗰扎人仍然就係話我哋想停止認罪。嗱，你咁樣同呢個政府咁樣玩法咧，我覺得我就唔贊成，唔係走唔走數嘅問題。而家人哋係特登釘你一條重罪。 係， 喂，咁你如果上到庭，我唔知道啊，戴耀廷究竟會點啦？如果佢真係就話認罪唔答辯嘅話咧，咁嘅話咧，可能就重判嘅喎。 係啊， 如果佢係煽動呢個咩？扰防扰罪嘅话， 佢三条啊，首先就系呢个公众防扰啦，跟住就煽动公众防扰。 嗰、那个用嗰、那个重啊，煽动、那個。 仲有一条第三条叫做煽动他人煽动公众防扰、即系煽动阿 A 就煽动阿 B，B 就再煽动阿 C 啦。 哦，佢就我谂就好简单嘅啫，佢就用嗰段片啊，点钟开始嗰段片 系系啦， 系啦，因为上个佢当日喺嗰个上个大台讲嘢嗰啲，佢就会用嗰段嚟去做嗰个嘅起诉嘅一个证据。咁所以你问我，我就觉得即系做人不能太交啊，真系。嗱，除非你预咗入去坐七年。 所以咧，陈淑庄嘅讲法系比较合理少少，佢话都要睇下你嗰个 控罪 控罪系咪一个合理， 系咪合理？系啊， 跟住先考虑系咪认罪。 因为当初我哋谂住咩咧，就系、是、叫做非法集结罪。 系啦， 咁非法集结罪，你睇下之前啲案例，好多都系判缓刑嘅啫嘛。 系。 或者社會服務令啊，咁樣好少坐嘅根本上，但係佢而家咧特登刮一條咧，唔係非法集結罪嚟作為呢個控罪咧，好明顯，梁振英就喺佢自己洗攞油之前咧，就揾多啲人入去赤柱陪佢，到時就痴痴呆呆就湊夠一台，就喺可以裏邊就可以操 pair， 但係我覺得唔係嘅， 喺裏邊再鬥過啊， 喺裏邊仲有個大佬曾蔭權喺度，到時都話佢係大佬啦嘛，已經都搞咁耐啦，係嘛？咁嘅話就即係嗱，呢、這個就第二個荷禮啦，第三個荷禮就今日咧就係、是、講呢個 BCA 啦。 係啊， 呢個 又 係 好笑啦。小三 TSA， 即係呢個奶媽叫力抗胡鬚之後啊， 冇錯。 結果就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係、啊， 即係夜晚黑個員外就喺出邊敲門，出邊、啊、就風吹雨打，跟住阿麥基就揸爛咗朵玫瑰花。咁就咁阿奶妈就落咗横摔，就死顶住前门，就话有胡须，点知后门捐咗个家丁入嚟，仲扑街。咁咧就呢头咧就话佢话希望咧同呢个新即系旧即系现届政府商量，可唔可以取消今年嘅 TSA？ 咁嗱，阿六八九啊，即刻还拖啦，就系话如果系取消嘅话，唔该你七月一号之后咧。 系啦，取消都系七月之后，即系 一号 之后嘅事。 即系话而家。我一日未洗攞油，一日个墙都系我睇嘅，你唔好搞搞震咁样。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咧，仲有啊，第四个贺礼就系联同佢嘅最佳打手啊，呢、這个冯伟光就 系 发表文章，就帮奶妈攻击泛民咯。 哇， 嗱呢个好笑，我觉得 即系用咗阿民建联嗰条 line 啊， 系啦 系啦，即系 嗱我成日都唔明嘅，嗱冯伟光呢个问题就其实佢哋之前已经讲过噶啦，泛民点解唔出人？嗱，我就唔明點解佢哋咁在意呢樣嘢咧？你有冇諗過？ 佢哋而家就係要咩啊嘛？即係用而家用呢個結果嚟去抹黑埋泛民，即係因為唔係坊間唔係咁多人。 嗱，僆仔，你聽下睇下個麥係咪有事？有聽眾話俾我聽個麥好似有問題喎，係咪？收音好似唔係好清楚， 係咪啊？喂，係咪清唔清楚咧？听唔听到？系啦，即系坊間唔係咁知道究竟佢哋嗰個考慮係點噶嘛？即係三百 plus 嗰個嘅即係考慮。点解唔出人，同埋点解会 all in 啊？薯片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哋就好似民建联，琴日已经即刻出铺啦，同埋有 banner， 有街有 banner， 就是说你班泛民竟然走去支持这个即建制派的人，人家这个建制派的人呢说明是撑八三一的，你就走去支持他这样。 嗱，我哋而家个咪线可能有啲问题，我等下 Lens 搞一搞先，睇下嗰个咪系咪驳错咗，系咪啊？ 喂喂喂，有冇声？有冇声？试麦试麦。 好，大家听下啦，睇下而家嗰个咪声有冇问题？ 试麦试麦 试麦啊，得唔得？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唉， 我唔 OK 啊，而家 系未 OK 啊，继续讲。 系咯，未 OK 嘅话，继续讲。 我哋唔识手语啊，最弊 好多沙沙声啊。 系， 咁我哋搞翻掂先啦，换咗支麦，换咗阿 Adrian 换咗支麦先啦。呢个空少啊，真系啊，睇下个麦有冇七七七先，得唔得？而家你讲下嘢啊？ 有冇声啫？喂，有冇咧？喂喂喂， 莫非俾呢个 系咯？ 大妈阵营嘅人潜咗入嚟？ 系。被人 hack 咗唔通？有冇声？有冇声 ？OK 系嘛？ 好好好，唔系我先讲就系话，即系民建联咧，琴日已经咧系喺个 Facebook 度出 post 啦。咁同埋今日喺街度咧都俾人影到有条 banner 添嘅，就喺度讲泛民，就话泛民呢班人啊，竟然系去即系投票支持一个建制派嘅人。 点解？你想问下，我想问下你啦。嗱，坦白 唔系要抹黑。 对我哋嚟讲，呢个就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对好多嗰啲嘅泛民群众嚟讲。好明显，我觉得呢样嘢后面系对中联办嚟讲系造成一个困扰，或者对中联办嚟讲好大镬，先至会指使梁振英、冯伟光、民建联出手嘅。 即系佢觉得， 即系我觉得系中咗伏，会唔会中联办啲剂孭咗大镬呢？即系 竟然佢哋可以 mobilize 到泛民， 系啦，即系你调翻转谂先得噶嘛。 系系， 逢亲冯伟光叫你参选，你就唔好去啊嘛。 系系， 逢亲阿梁振英叫你做嘅嘢，你唔做就得噶啦嘛。所以长毛中伏咪要道歉咯。 系， 系咪因为阿梁振英叫泛民参选 啊 嘛？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我觉得今次搞到咧，其实共产党就惨胜，奶妈都系惨胜。 嗯， 实际上一上场就跛脚鸭，所以好多一阵间我哋讲下呢个薯粉抑郁症，其实真系唔使咁抑郁嘅，我觉得。 系， 即系因为咧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车轮边就边到呢个奶妈只脚都跛咗噶啦，其实已经系。咁所以嗱，你睇到嘅民建联冯伟光六八九一齐就呢个问题讲嘢咧，就 must be something。 嗯， 我觉得 即系话 呢个唔系我哋可以理解嘅， 即系话咧。泛民是做啱咗 ，yes， 系啦，即系逆逆向思维嘅话，就系泛民做咗一件好正確嘅事，亦都系成功嘅事，所以先至令到呢个冯伟光同佢哋一定系喺嗱，好简单啦，选完星期日， 嗯， 一定就上去深圳开会，我觉得喺、嗯、会上边，我相信咧就系呢个中联唔系呢个港澳办主任啊，可能就已经拍台啦，喂，究竟你哋班友搞边科啊？而家 竟然俾 呢个泛民咁样300+ all in 胡须， 俾胡即系 去到六成民望， 系啦，可以 mobilize 到咁样， 跟住就攞到365票。嗱，我估佢系唔达标啊，其实系， 嗯， 所以咧就揾呢啲咁嘅人出嚟咩咧 ，side track 咗佢啦。喂，泛民啊，最衰都系你哋啦，你搞乜嘢咁？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好奇怪嘅，坦白讲。呢、這个选举已经玩咗咁耐，嗰、那个游戏我哋 before 星期日之前已经知道个结果， 嗯， 系从来对一个正常嘅香港人嚟讲，冇人会问呢啲问题，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泛民屙烟胡须咧系一个策略嘅行为， 系 呢、這个唔系选举而系博弈啊嘛， 同埋嗰个所谓即系投票俾佢，亦都唔系认同佢嘅老师， 系啦，讲得好清楚，其实我就有阵时都好奇怪嘅，包括泛民内部咧。完咗選舉之後咧，有好多人咧互相指罵，有啲人又話誒屙煙胡鬚啊，策略失敗啊，做王不成功。 嗯、 喂，坦白講，係人都知道不成功噶啦、 嗯。 before 投票之前，嗯、大家都知道盡地一煲懟冧奶媽啲民望嘅啫。究竟胡鬚上我哋身定我哋上胡鬚身咧？大家都分唔清，係咪先？其實我懷疑好多薯粉嗱有兩種嘅、嗯，一種叫做真心薯粉啊， 即係愛丁堡廣場嗰堆。 係啦，愛丁堡廣場嗰堆同埋喺網上邊好抑鬱嗰堆咧，就係真心薯粉嚟嘅。但我覺得亦都相當部分泛民嘅傳統支持者咧，嗰、嗯、啲就叫做一夜情薯粉嚟嘅，即係叫臨時薯粉啊！ 一夜薯， 一夜薯係啦。咁一夜薯同真心薯嘅分別係咩呢？就係、是、呢個真心薯咧就紫色嘅個心， 係 即係好脆弱啊！係咁，但係真心薯咧、那個嗰個感情係好投入好深，即係真係想一個好嘅人做特首，亦都好想佢贏。咁、 嗯、 亦都希望有奇蹟發生， 係 逆轉性。 嗯 咁所以到做唔到啦，佢哋会好伤感。 嗯嗯、 但系一夜树嗰个分别系咩咧？一夜树就 系、 是、 个心都系黄色 嘅。其实我都系买车路士嘅，不过我拥咗曼联咁多年，今届我都系知道车路士会赢噶啦。佢即系佢个心嗱，我都讲啦，策略投票系咩咧？就系、是、阻止最唔想出现嘅嘢。 嗯， 就系奶妈当选。 嗯， 唔系话奶妈，而系话共产党属意嘅人当选。 嗯嗯嗯 作为一个从民主运动嘅角度嚟讲，都要咧将佢牛逼为止。 嗯， 咁呢个正正就系今日冯伟光所讲啦。 嗯， 佢最痛恨嘅嘢啦， 系 就真系牛逼咗啊嘛。 系，唔系同埋即系佢觉得你哋，哇！你班人终于学精咗。 系啦，咁我又点啊？ 咁点算？ 你哋又唔出人啊？所以我就系话泛民唔出人，你问我关你六八九 Q 事咩？我真系想讲粗口啊！真系关你狗事咩？真系。泛民出唔出人关你咩事啫？点解你仲着紧个何俊仁啊、胡志伟啊、同埋阿余若薇啊呢班人嘅咧？仲着紧个长毛咧？仲戥长毛唔抵添？ 系 长毛就系水洗都唔清啊！呢次啲人已经话佢系鬼噶啦，六八九仲要落井下石，揽住长毛嚟啜，就好似呢个日本男子排球队嘻嘻咁样， 系走到个网底嗰度， 就揽住长毛嚟啜，所以我就话。一定是出了事， 嗯， 亦都你睇到咧，佢对奶妈咧嗰个态度咁恶劣咧，亦都系有原因。 嗯， 我估今次操盘手啊，成个选举里边，我觉得要问责嘅话咧， 嗯， 就我谂人头落地啊，真系。 系啊，哇，赢咗都仲要人头落地，真系惨。 嗱，你知唔知 呢个社团真系好难捞？ 共产党就同和联胜差唔多嘅，即系杜琪峰 嗰个嘛， 嗰度黑社会就最精彩咧。所以我点解杜琪峰会加入呢个薯粉就有原因。 系 咁呢个选错馆咧，其实就系几个叔父大家倾掂数，利益交换嘅啫嘛，全部都系。咁、嗯、但系你记唔记得叔父嘅讲法系咩咧？个字头一定要威， 系 即系唔可以令到人哋对字头产生怀疑。 系， 但系今次呢一剂咧。奶妈惨胜个字头咧就颜面扫地啊嘛， 系系系， 即系共产党个支旗颜面扫地啊，而家 系， 你撑一个富民望嘅人， 系， 咁啊死啦， 仲要个对手系咁高民望， 系啦，跟住龙头大哥三个月之后要落区， 系， 即系嚟香港， 系啊系啊系， 嗱，所以我就话嗱，我哋开个盘赌一赌啦，你赌下张晓明几时人头落地？如果你睇呢个六八九冯伟光咁样要去泛民问责嘅话咧？即系其实即系泛民累死咗佢哋啊嘛， 嗯， 咁我估咧， 即系都可能七月一号之前咧，应该可以啦， 挨唔挨到六月都成问题，我觉得， 嗯， 系啊，如果揾佢写书法就快啦，我觉得，迟啲佢真系摆喺街边写书法，即系喺油麻地啊帮人写信啊， 唔系嘅，佢如果上翻上面， 喂，嗰啲官仔嚟嘅啫，其实佢系嚟到香港。先廿文廿武啫嘛，喂大佬佢连中委会都入唔到啊！中委会几多人啊？你谂下，跟住仲要中常委，跟住仲要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啊！你谂下隔几远、啊？所以我就话佢呢啲人即系喺长安大街撞车撞死几廿件嘅，其实根本系佢翻到去冇运行啊！最多做咩？做东莞市委书记都做唔到啊！真噶，东莞市委书记都冇得做啊！所以我觉得佢已经孭咗大镬啊！其实今次系， 所以咪话传佢俾人双规啊嘛， 就唔系即刻捐钱俾消防员咯。 系， 其实传下佢双规都好 嘅， 又要蒲头出嚟捐钱，点干佢都好。 系， 所以我觉得咧，你睇到今日六八九起啤咧，同埋冯伟光咧，就一定系咧，我觉得你问香港人有冇输，我都冇输，因为今次系咩咧？怼冧咗西环。 嗯， 你唔系话。当然同西环嘅斗争咧，唔系一时三刻， 嗯、 但系咧，起码令到我觉得啊，由呢个张晓明啊，对落曹义宝啊，成棚人都有排解话啊，翻去， 嗯， 因为阿公落嚟嗰阵时点算咧？而家， 嗯， 你要记住，习近平嘅利益佢唔系每一日喺度管紧立法会啊、香港呢啲咁嘅嘢，阿爷之旗最紧要威啊嘛，而家系， 系， 咁你谂下点算咧？即系佢落嚟嗰阵时，可能随时面对数以十万计嘅示威者嘅、啊。 呢、這个我又有啲保留，但系即系啦，佢而家硬 嗱，就算系真啦，有保留都唔好咁讲，一定要吹行啲， 吹行啲啊， 系啊 ，OK OK， 我哋全部都 call 有佢啊，因为咁样佢谂得更快啊嘛， 咁啊，噏大啲啦， 同埋 千怪之得你 话，千祈唔好喺， 我觉得你话七廿万， 千祈唔好喺七月一号前搞任何嘅游行， 系 如果唔系就会露底， 即系等于执蓝咁样，储佢一轮， 系啦，储佢一轮先，同埋咩咧，唔好俾人见到你有几深啊， 系。 呢、這个先紧要啊！今次中伏嘅原因咩咧？泛民唔出人嘛， 系 泛民唔出人嗱。以往咧、 嗯、 就好戆居嘅，对家咧就用尽呢个黑哨、阴谋、勾脚、打争，跟住旁观，即系呢个 强红，即系呢个少林足球里边嘅 谢贤， 谢贤嚟嘅魔鬼队嚟嘅。咁咧就，但系咧泛民呢边咧就永远打开口牌嘅。 嗯嗯嗯嗯， 系嘛？差唔多嗱，第一佢有针，有好多针喺泛民里边啦。跟住咧就你做乜你又会讲晒出去啦。然后跟住你讲咗出去之后，你内部又开拖自己打起上嚟啦。即系话咧，根本上嗰班人都未出动咧，就已经全部打到甩皮甩骨噶啦，自己已经。咁佢咪可以逐样逐个击破咯， 同埋佢系专心去，即系所有资源集中晒俾一个啊嘛， 系啊，逐个击破咯， 系啦、 啊。好啦，但系今次我觉得急气败坏，点解梁振英、冯伟光急气败坏咧？正正就系咧，我觉得泛民嘅卧薪尝胆嘅策略，系成功，亦都可以咁讲。我觉得你唔好当泛民班友傻。泛民同专政都是一夜树嚟嘅啫， 系 咪？呢个一夜情就结束噶啦，其实。调翻转系佢哋上专政身多过专政上佢哋身，各取所需。 系， 即系话喺兰桂坊撞到就 系 叫做姣婆遇着脂粉客，所以就爆出一夜情啫嘛。 系， 咁就结果搞到奶妈就一副都系啦。 唔系，咁有个系啦，你嘅文章都有写啦，就系、是、有个雪球系大家都遇唔到嘅，就系佢哋之间嘅夜情啫。点知周围有班喺度呐喊助威嘅观众睇到好投入。 系啦，我就话等于唐伯虎点秋香里边，即系见到啊唐伯虎最后尾嗰幕喺度念诗嗰阵时候。突然间冲咗出嚟嗰个原来阮琼丹， 系啦，突然间呢个就估唔到， 系啊，咁你就估唔到啦。咁嗱，呢个亦都有原因嘅，我觉得就因为咧，好多人话今日奶妈仲系喺瑞士咩啊 ，Credit Suisse 定唔知咩论坛嗰度讲咧，商界嘅论坛，就话咧，因为公关成功，所以证明奶妈经过选举之后咧系冇进化。奶妈仍然是昔日的奶妈，是没有变成一个政客。 等于他那天即是即刻当选了之后呢，他都是说是自己的努力所以令到赢。 一票一票拿回来即被人少。 是 吗？是吗？没有中联办的努力你一票都没有，其实是。 不是啊，喂，你旁边成班团队，你作为你不要说公关，你私关都好啊，你都要 credit 回来的团队是吗？ 哦，那以奶妈的作风呢 就不会。 就一定不会的、okay、其实。因为他的团队呢他都当个奴隶。 是 亦都唔敢 challenge 奶媽， 咁又系， 咁我唔多謝你咁啊點啊？你而家咪唔高興啊？你敢唔敢答啊？嗱， 唔係， 冇事冇事 ，Gary， 大家食飯，大家食飯， 繼續。 奶媽個問題就係話，佢都未進入嗰個胡鬚 campaign 嘅核心啊。 嗯， 其實坦白講，我都問啦，開 Facebook 有幾難？ 嗯， 半分鐘都唔使開完，開個 Instagram 15秒，係咪先？頂個 Twitter account， 你用乜嘢所謂新媒體技術啦？真係。是冇啊嘛， 系个馅喎，最紧要 系冇技术啊嘛，其实 系 个馅啊嘛。 系啊， 好啦，个馅系乜嘢咧？胡须就好简单，佢知道 pose 梁振英咧，就大家需要呢个心理治疗啊。 嗯， 所以咧，我就系话胡须系一个治愈系候选人，就系咁嘅意思。咁咧就即系等于啲日本 AV 女优一样，点解嗰啲熟女系列会咁受欢迎咧？ 嗯， 点解唔系后生女咧？ 嗯， 就因为佢可以令到多独男啊。 嗯， 就回忆翻佢嘅初恋嘅老师啊，等等呢啲咧。即系嗰种啊，佢第一次去睇医生个护士同佢打针啊，呢啲咁嘅场面咧，就令到佢咧心理上好满足。 系， 唔系佢靓唔靓啊？讲紧，可能嗰个系一个三十几四十岁嘅人。咁、但系我就系话胡须点解系治愈系咧？就系佢唔系讲紧正，唔系讲紧正光。佢系讲紧大家想香港翻翻一个正常， 系 唔好搞咁多嘢、 嗯。 大家都好烦，搞到人哋。每两边都 fat 粒， 同埋好想移民，好想走， 系啦，咁即系话所谓休养生息，大家团结，其实个意思简单啲就唔好搞咁多嘢 h 嘅意思其实、就是，咁咧我觉得呢个喺 pose 梁振英，但你问自己其实都有咁嘅情况，喂顶唔好星期日民阵又再游行啦，大佬， 个礼拜都 系咯，示威不成反示弱啊，真系咁样搞嚟做乜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系一个，即、就、系、是、你揾到个社会嗰、那个。关心点、如果你找错的话，你问眯埋眼，你话奶妈过去嗰两个月，其实佢嗰个 campaign 嘅 theme 系乜嘢 啊？喂，佢个 theme 系乜嘢咧？佢就系凸显咗佢乜都唔知咯，就等于佢嗰阵时就系接受 Now 嘅访问咧，临选之前佢接受 Now 嘅访问咧，跟住话啊，过去嗰两个几月嘅选举工程落区，接触咗好多人，跟住发觉原来青年人系有咁多嘅问题， 认为香港嘅社会存在不公义， 系啦，原来嘅香港系不公义， 好心理 内喎，大佬 啦，真系， 即系 你一个做咗咁耐嘅政务司司长同埋发展局局长， 原来系脱节， 喂，大佬脱节到咁，香港人 2008年已经出来反高铁的时候已经说香港社会不公义啦。喂大佬到现在十几年啦。朱凯迪已经由一条黑柴做了立法会议员啦已经是。 仲要原来喎。原来咁即係话成个就凸显咗即係佢个 theme 系乜嘢呢我觉得就係凸显咗佢嘅无知佢嘅白痴。 同佢得票一样。 係啦。 佢个 theme 就叫七 七七七。 係啦。而家仲会继续七。点解呢就是、因为呢佢所谓 connect,connect。大佬震荡器都 connect 得快过佢啦因为人哋用 iPhone 去 connect 㗎嘛真係个震荡器系。即係佢个 campaign 嗰个。 係呀嗰个 V-Connect。 其实系一个 V-Connect 系一个震荡器。 系个牌子嚟㗎嘛。 好似系男女一齐用㗎嗰、那个系。 咦咁劲。 係呀係呀我上网研究过。係呀搵咗一段片一个香港女仔呢拍咗一段 YouTube 介绍。 Okay, 那个 V-Connect。 係。 咁呢就但佢人哋嗰个 V-Connect 系、okay, 可以用 iPhone 嚟去 control 嘅。系一个科技产品嚟。但奶妈那种是什么呢其实一族公务员的训练有几个盲点其实。第一个盲点呢就是对政治的敏感度很差。 为 什么呢因为他们是 anti-politics 的。奶妈说的最多是什么呢不要将问题政治化。坦白说任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今天下去那个茶餐厅不是政治问题吗屌那个汕头政协来的。 是的。 是吗 是的。 跟着那个人就跟那些占中人士冲突然后一拳 KO 警察的。 是的。 咁嗰个唔系政治嚟嘅咩？ 系咯。 咁后边边个帮你安排噶？ 系， 系嘛？咁你系咪西环嘅人啦？ 系。 呢个唔系政治。 系咯。 所以我就话所有问题都系政治，但系咧公务员嘅训练咧就唔觉得将问题政治化就系衰嘅，我觉得。所以佢有一种反政治嘅倾向。第二咧，政治论述嘅能力好低。嗱，你留意一下奶妈，一讲政策嘢咧，佢就啊兴高采烈噶啦。但一讲到啲抽象嘅政治论述咧，就啲用语好贫乏，好 dry。 系。 跟胡蘇很不同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弱项来的。就是说在管理学里面的 Peter Principle, 一个人当他晋升到一个他不升任的位置的时候就会出事的。就是七七七就是这样的原因嘛。你公司总有一些这样的人的。他做 Sales Director 的时候 OK 的。但他当他升了做 COO 或者 CEO 的时候呢就会 micromanagement 啊。跟住就当回以前是 Sales Director, 要每日要啲 Sales 跟他 report 啊等等这些东西嘛。奶妈就是咁嘅人嚟嘅，我觉得 系，即系咁佢咧就系即系话你话有个 project 有样嘢叫佢做嘅，叫佢执行，咁佢就好似话执行力好强咁样啦。但系你当佢要再上到佢而家呢个位，佢要去 做一个政治领导， 系啦，你要做一啲判断，跟住揾出一啲问题，跟住再将啲问题排 priority， 跟住点样处理，即系判俾人做呢啲咧，就其实唔系佢一路做开嘅嘢咯。 佢唔会判俾人做，你睇《竞选小册子》就知噶啦。奶妈的另一面还是工作， 系 星期六。到中红是工作 是 其实任何时间都是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他下属的份嘛。 怪不知得老公说牺牲了。 老公都不知道多开心你看看他那天真的我告诉你他嘴他那天真情来的。以后真的、 哎、 我仲可以在北京、哎、天上人间真的。先休息一阵先。